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我是老车 啊。昨天这个互动还是很激烈的， 嗯， 然后有一人说一句话，我还觉得挺在理的。他说，如果说你把天窗的那个排水口设计在了车的轮拱的那个部位，那不就等于把这个上边的水引到了下边，然后如果堵住了，那就是让这个本来不可能有水的地方现在有了水，那这个水进到车里边。如果说不把那个水引到那儿的话，就这个水不会从那儿进。 是， 水不到那儿的话，它也根本不可能让车里边进水， 是， 反而就是车外头有水而已。现在就等于把车的水引到那儿。 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我觉得我们没有拆开过一些不同价位那个天窗，车辆天窗的那块，我们觉得有必要去好好了解一下不同价位的车的天窗。 天窗这个管 排水 都是怎么走， 它怎么设计的， 都是怎么走。 对，我相信肯定是不同的。 嗯， 我觉得如果真的说你像我们几十万十几万二十万以内的家轿，嗯，这个咱们这是一种情况。如果真的是达到了百万级以上那种豪车，如果你也设计成这个样子，就因为一点水你就解决不掉的话，给车主带来这种损失。 那我跟你讲，百万豪车一定得打八九层密封胶，那个水绝对渗不过来。 对，所以就是说看来啊，这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没有花钱的不是，是吧？ 对对对。 还是昨天那个事儿啊，就是途观途安途安 L， 对对对， 途观 L天窗漏水的话，麻烦可以跟我们联系，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amily， 然后来发送漏水两个字儿，来我们邮箱就出来了，然后您就可以把您的一些情况向我们反映。然后今天还有喊红包，我估计今天可能反映的朋友不多，要反映也都淹在这个红包雨状当中了啊。好，那来关注本周的一些重磅的车市新闻。首先呢，广汽本田召回了 15.8 万辆冠道。哇塞， 冠道 卖的不错呀。 嗯，而且冠道我记得之前别说之前了，现在可能优惠也不是很多， 是吧？我看看啊，涉及的车型是2016年3月18号到2018年6月27号生产的17款到18款的冠道的240 Turbo 以及370 Turbo 车型，一共是 15万6315辆。对，15万6315。 然后还有2016年5月16号至2018年7月24号生产的17款，18年款的冠道的240 Turbo， 共计96,926辆。 嗯， 这个先说啊，156,000多辆呢，是涉及到它的一个制动总泵的负密封圈可能会产生膨胀，这样在低速环采制动的时候呢，可能会导致这个制动踏板偏软。然后极端情况下会导致制动距离增长， 存在安全隐患。 对，这个是刹车的问题。 对， 这是15万辆的啊， 要这个要更换后制动总泵。 嗯嗯，然后另外9万多辆的呢，就是因为发动机的那个问题。 嗯，就是 要升级发动机的， 机油液量会增高。 对，发动机的软件的 ECU 啊。看来这个 1.5T 的发动机，本田的朋友们还是要关注一下的。 嗯，还是要好好关注一下，看看你的车有没有在这里面，如果有的话，根据不同车型赶紧给这个 4S 店或者是这个质检总局的那个400电话打电话。 我转念说回来啊，本田这事儿我们一直谈及的不太多，我也一直在观望，就是我一直希望了解本田发动机的它所谓的这个 机油是吧， 这个制动就是工作过程。就是后来我大概看了一篇文章，就是等于说在低速的时候，本田在于喷油和这个包括点燃的这个效率方面，和他们这个所谓的 VTEC 这个排气的过程当中，会导致有一些燃油燃烧不充分。 嗯，其实是这样。我们呢，虽然 混进去了， 对，虽然不是那种特别特别就是一些东西能说的特别专业，但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这个现在的这个汽车发动机特别的精密，这是一项精密的仪器。 嗯， 那么里面它的构造多了，结构多了之后，在共同运作的时候，势必有的时候有一位两位 它就可能会出现不协调的东西。 不行，我有机会还得琢磨琢磨发动机那个事儿。就是我上次看了大概，我看大概现在能理解75%的部分，还有那点儿，我觉得我在实在不是读工科的，我还需要再看看。咱不多说，今天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八卦车市新闻，看看后续还有哪些事情可以跟大家聊聊。 车市风起云涌，听政策解读，观车型更替，车市一周秀，全方位剖析车市动态。 快车道，欢迎回来，咱们继续八卦车市新闻啊！这个标致出了一个事儿，定速巡航失灵。 哎，跟前段时间奔驰那一样，定速巡航失灵了。 我跟你讲啊，之前我在蜻蜓上边那个，我跟我那哥们儿聊天的时候，就蜻蜓 FM 那档节目上聊天的时候，还跟别人还说呢，我说奔驰一掉最近彻查到底。因为我非常怀疑这个定速巡航，因为它是由电脑控制的吧？ 对对， 电脑控制油门， 对， 然后控制喷油量来控恒定时速之后，然后再回来，传感器可能会出问题吧？电脑可能会出问题吗？万一有个代码哪出问题了，它就有可能牵扯到解除不了这个问题。但是说这件事情，当初我是希望奔驰能够严格去调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究竟有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你要知道奔 C 的销量在中国很大的， 是， 所以说我当时站在了一个那个驾驶员的立场上。但其实后来这个事情又被漂白说车没问题，驾驶员自己有问题。但是同时这件事儿呢，我有一个朋友，他开了一台大众车，他就是同样也是开定速巡航，他解除不了了，解除不了了。但是有一些情况还是就是踩刹车，车速会降，但你松开刹车，车还是往前上， 就又回到了它设定的那个速度上。 对，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然后最后它解决方案就是它踩了一脚油门，解除了。 说的我好害怕呀，因为这项功能我在高速上经常用。 但是你想，这一次咱们先跟大家说说标致这回车怎么回事儿。它这个车当时是开了定速巡航，然后控制所有这些什么升降速度都不好使了。他说他踩刹车油门下盘踩别去，所以时速只能控制那个方面行驶。后来他给交警打了个电话，说我的车辆现在不行了，现在往前开定速巡航不好用。然后后来呢，他给 4S 店打电话， 4S 店告诉他你挂空档。然后挂完空档之后，车辆的转速，发动机转速迅速提升到了7000转，因为他和这个变速箱机很，发动机跟变速箱这个突然间脱离了，而且你车速那么高，发动机转速又当陡升。然后但是这样的话，因为你发动着火了，刹车可以用，这样的话车速就可以降下来了。所以说最终他这车辆算停下来了。但是呢，这个车主现在有几个问题，画了一个问号。第一，他的行车记录仪呢没有拍下来很多的相关的内容。 这行车记录仪是拍前面啊？ 对， 他能。 但是如果你行车记录仪能够持续拍下来你在高速上以100多公里的这个速度在行驶的话，一直记录下来，我们就有很强烈的证据来说这台车速没有办法降下来，对吧？而且现在行车记录仪很多时候还带录音的，就是你在车里边什么控制啊，滴滴答答这那全都能录下来。但是他呢下了高速之后，然后他隔了2天才去 4S 店，然后问你这行车记录仪的内容呢，被洗掉了。哎，这是我们画的一个问号之一。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根深蒂固的这个机械装置是刹车。因为它是不参与电脑相关的一些控制的，它可就是说我那朋友是踩去了，对不起，它油门还往上涨，但是它这个是踩不下去，刹车踏板踩不下去。这个是第二个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很严重。 对，然后现在呢说 4S 店说是检查出来错误代码了，是吗？ 对，它这个标志的这个 4S 店已经检测出了一个错误代码。这个错误代码具体的显示呢是，但是具体原因 4S 店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也只是说不太清楚，还在后续再确认，跟总部要确认。然后呢决定呢是先更换一下定速巡航的拨杆，但是这个车主肯定不认可呀。这么解决，我也不认可，这算什么解决方案？我这刹车这一套都坏了，你让我换一个定速巡航的拨杆，就是一个拨杆出问题了吗？这很显然是一种搪塞嘛。但是现在呢确实我们还没有读到后续这件事件的一个相应的进展。 但是 出的这件事儿，你刚才也提到了，你包括你朋友的大众的车，然后3月份的奔驰的车，这又是一个标致的车。 像我们开车经常上路，在高速上我经常开定速巡航，你这事情说完之后，尤其你刚才说你开完开大众那朋友的，我都不太敢用了。 这也不是啊，这不是独特的案，这不是单一案例。 对呀、 啊，就是他们之前，你现在搜国外的网站上有很多定速巡航不能解除的案例。 嗯， 这确实不能解除，但是有核心的解决方案，挂空档。 哦， 挂空档现在是目前为止，电子档把我不好说啊，机械档把你把它搂到空档，对不起，发动机就真接就接合就打开了。你的发动机就传不到变速箱，变速箱传不到四个轮子上，你还怎么往前跑？ 嗯， 所以说目前挂空档这个方式还是可以解决的。 嗯，好，这个大家记住啊，这个这是在如果遇到了这种算险情吧，应该算。 对， 这是一个救命的招。 但是你要考虑好啊，你这个你挂空档之前，你得看看前后左右车，你要怎么并道，能如何走到这个所谓的临时停应急车道上去面去停车。 最外侧的车道。 对，你要先考虑好这点之后，然后你再挂空档，然后你要考虑握有紧方向盘，因为挂完空档之后，发动机转速陡增，车辆一下失速，对，突然间之间车会咯楞一下，这你都完全有心理准备。 嗯， 哦，这是一方面啊，然后另外我觉得可要衍生的就是，我之前看微博上面有一个车主买了一台路虎的PHEV， 嗯，路虎的 PHEV 啊、哦， 他就在路上突然之间所有系统不工作了，然后车辆故障灯各种亮，停在那儿动不了了，拖完之后修完之后还又发生了一回， 就换车呗，那没啥说的， 你换不换讨论不讨论这个问题，这就是电动系统部分在机械车型部分现在的混合体。 嗯，明白， 能明白吧？ 嗯， 现在很多车型都是 混动嘛， 原来就电喷到电控到48伏的轻混到插电混到各种混，电器的部分慢慢的包括电脑控制的部分越来越多的被应用在了车型上面。 那肯定啊，这是趋势啊。 那么大家知道软件或许会产生缺陷，而这一部分如何能够合理的在这个范围之内让咱们去使用呢？ 我知道了，这需要一颗强大的电脑 CPU。 不是，我是觉得核心就是现在造车很多的传统车企在坚持的还保持一些核心的机械部分是要有的。 嗯，那肯定啊， 就是一部分电控，但最终的一些双保险包括在制动啊，包括制动油泵啊，转向这些油泵啊，加这一些核心的机械部分可以电加油双辅助，这样起码在电子助力不发生问题的时候， 嗯， 那个就是机械部分的助力，或你知道我说的那意思，就是机械部分还能够支撑让我们把车安安稳稳停下来，你能理解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一部分是值得我们深思和思考的部分。 对，所以说我刚才说到那个嘛，就是你现在发动机，刚才说到发动机对不对， 嗯， 说发动机那么精密的一个仪器，你零部件越多，你肯定会有的时候会出问题。 嗯， 一样，电脑这个电控啊，这都是一样的。 嗯，所以说呢，大家伙儿也有个心理准备啊，就是今天我们不等于说在给大家一个解决方案嘛，如果说真的哪天定速巡航不管用了，您试着先试着啊，踩刹车不行了踩油门， 挂空档吗？不是， 踩油门不行了再挂空档。 嗯， 因为你在定速，你现在是这样的，有些车型是开了定速巡航踩油门之后，然后你松开油门它还恢复定速巡航。 对啊，都是这样，应该都是这样， 等于说给定速巡航重新启动了一次。 不叫重新启动，只是说那个时候它电脑会默认你 不再 临时不需要定速巡航这个速度，你需要再快一点，因为你定的那个速度你踩那下那速度要高于你定速的那个速度嘛。 嗯， 他会觉得你要高快一点，哎，你要快一点，但是呢你一旦松开了油门，那电脑就会说哦你还是需要巡航，还要回到那个速度，但他还是在工作。 反正这件事情值得关注啊， 嗯， 我们后续要是有结果了也会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继续来告诉你们。行，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八卦车市新闻，关注几台新车。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哎，接下来说谁啊？ 说两台新车吧，我觉得这台车为什么要拿出来说呢？因为它的外观我没有看全，不能说惊艳我，但它的内饰把我给惊艳到了。 这是个啥车了？ 这是 MPV。 MPV？ 哎， 谁家的？ 哎，对，马上要说谁家的，吉利 啊。我没 看到， 知道吗？我没看到最近 吉利要出 MPV 了。 我没看到最近有这样一条新闻啊。 而且上来的这个冠以的名称就变成了 MPV， 现在已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你看看，我们如果说 SUV 啊，或者说这种轿车是兵家必争之地的话，对于自主品牌来说，这大家都能理解，对不对？ 嗯。 你看哈佛啊，什么宝骏，这都是 SUV 里面的这个佼佼者。但是你突然间发现 MPV 也成了他们的必争之地。 是不是现在很多的合资品牌开始去抢五菱的市场了？ 我觉得他们抢不过，至少在五年十年之内抢不过。 不是，现在其实在五菱的市场当中有两类人。 嗯， 第一类人呢就是拉货居多的，拉人居少的。 哎，对。 第二类人是拉人居多的，拉东西居少的。能理解我说的意思吧？ 嗯。 那么拉人居多的，他就要考虑乘坐性，帅不帅，好看不好看。 嗯， 那要是， 但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反过来一想的话， 嗯， 你要是考虑到乘坐舒适性好不好啊，配置高不高的话，你价格不可能像拉货那样那么便宜，这是肯定的。我给你装个空调，我原来那个拉货呢，我只要冷风就可以了，我不需要空调，我这给你上个双驱空调，是不是成本就多了？你是不是又要多掏这几千块钱？原来 我没那么大需求，我干嘛要多掏这几千块钱？所以我说，如果真的是瞄着这个，就是什么宝骏啊，或者是五菱那个市场去，他们抢不过。 朝宝骏七三零的市场呢？ 七三零也不好抢吧？ 七三零也就那个价吗？ 啊，哪个价？不就五六 万？ 五六万吗？不就是？ 七三零没那么便宜。 五六万吧，我记得。 七三零没那么便宜，五六万是红 啊，五六红光， 五六万是红光的市场，一到三万是之光的市场，七三零是八到九万的市场， 一到三万是二手车的市场。 五菱之光三万块钱好吗？ 是吧？ 啊， 那我一会儿 小车就只配 一会儿去了解一下， 只配有 ABS， 连 ESP 都没有，小胎倍儿窄，那真是不多说了啊。 嗯，说回这个啊，这是吉利的第一款 MPV， 有名字吗？ 没有，目前来看的话，它只有个代号叫 VF 幺幺。 哦，这也是个谍照车型。 对，目前是这是拍到了一张它的从工厂下线， 哦， 然后呢，有一带了两张内饰。为什么说内饰惊艳到了呢？它的内饰采用了上中控台这块啊，采用了上下悬浮的一个设计， 而且是那种非常高级的这种贯穿式的中控， 哎，对对对，这电子挡杆底下一大块掏空用来储物，然后中间来一块悬浮的，我目测了一下，至少是12英寸的一个大屏， 长的， 对，就那种长的。 大家可以在内饰的整体设计风格上去考虑一下新的那个博瑞记忆的那个设计风格， 我觉得，啊， 然后还是双层的。 我们说到了吉利，马上你应该就能联想到前段时间他收购的奔驰， 哦， 啊，看这个内饰啊，真的 没关系，奔驰不会给他输技术的。 我知道，但是如果你知道吗？就是当你做题的时候，你做不下来了，我这道题我就是不会做了。突然有一位智者点拨了你那么一下， 谁啊？ 就奔弹了你一下， 你说奔驰吗？ 说你这个小笨笨，这么做呀，往这边走一下。哦呦，你豁然开朗，觉得。我只是举例， 意思 我在举例， 从奔驰高层挖人了吗？ 我举例啊，大家可以脑补设想一下，那怎么了？我堂堂这个这叫什么？那个吉利， 我投资方想挖你，个怎么了？ 叫什么来着？ 李书福 啊，李书福先生，我宴请一下奔驰各位这个设计师们，怎么了？我唠一唠，怎么了？有何不可？ 好 啊，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是不是心里话和肚子里话就说呗？ 突然之间，你这句话点拨了我，让我也耐人寻味思考了好多。 嗯， 哪位大师也再点拨一下。 那句话怎么说？ 嗯， 千里马伯乐和千里马啊，对，嗯，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好嘞，你说了一款新车，还有一款呢？ 还有一款，这款新车是未来在下半年应该会是加入到竞争激烈的市场里边，就是对抗 BBA 的，它是来自于捷豹的 E-Pace。 哦 ，E-Pace 我有见， 嗯， 小车挺好看，就是太小了。 其实还可以。为什么这么说？看它的数据， 我都看到实车了，兄弟。 对，你去过呀？ 小。 你知道它的轴距是多少吗？ 小。